动不动就红线。 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文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郁敏踩场》。今天是2022年7月25日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爽啲手交台费啊，支持呢个 My Radio， 支持郁敏啊，喺台湾继续发声啊。嗱，今日咧就即系我要讲嘅就系有两个部分咧，一个就系美中台呢一个所谓三角关系啊。貝洛西，即美國聯邦眾議院的議長貝洛西，究竟去不去得成台灣呢？下個禮拜下個月啊，八月份嚟唔嚟？即係我而家講嘅嚟唔嚟？嚟唔嚟到台灣咧？應該就咁講啦。喺美國嗰個講咗去唔去得成咧？訪台之行，即係可唔可以成行呢？咁樣啊，咁而家就即係大家亦都我諗，即係之前嗰幾日咧啊，即係就已經有好多討論㗎啦。咁我哋就留意到咧，就話而家嘅情況其實就即係都幾詭異嘅，我覺得。咁呢一位即係喺美國嘅政壇啊，即係嗰個即係嗰個政治位階排第三嘅，亦都可以咁樣講，叫政治位階排第三。又或者係呢個即係總統如果缺位嘅時候咧，佢係即係佢嘅順位啊，即係接任做總統咧，係亦都係排第三嘅。咁就即係一個重量級嘅政治人物，係嘛？咁大家都知道佢過去即係對中共啊，雖然佢係民主黨啊，咁但係佢對中共嘅立場咧都相當強硬嘅，可以咁講啊。咁但係今次咧就佢本嚟就話四月份就去台灣訪問啊，即係呢個係應該係啊嗱四月啦嚇，咁啊原定嚇就即係去台灣訪問啊，咁但係行前咧就。即係染疫生變啊！咁因為個疫情啦，啊，咁就去唔成啦。但係嗰陣時即係北京個反應都好強烈㗎啦，啊，咁啊當時即係呢個中國外長就話呢個美方公然踩踏呢個一個中國紅線啊，並且粗暴警告，如果呢、這個即係又有嗰啲啊，亦佩洛西啊 ，whatever 啦嚇，咁啊一切後果由美方負擔。咁呢啲係即係比較，即係我覺得比較溫和啲咧，即係就係宣示立場啦。咁你又未成行係嘛？我哋成咗行之後，或者出咗個行程表，有埋嗰個訪問台灣嘅個代表團嘅成員嘅名單，譬如參眾兩院都可能有議員嘅咁樣，唔係淨係眾議院嘅議員係嘛？咁北京嗰個姿態可能就相對會比較高啲係嘛？咁好啦，咁啊停咗兩三個月啦，係咪？咁而家忽然間又傳咗消息出嚟，又話嚇，即係呢個啦，呢、這個就係《金融時報》嘅喺呢個7月19日就引述知情人士嘅講法咧，就話呢、這個佩洛西咧就會喺八月就率團訪問台灣。好啦，咁即係呢一個19日呢一個報導出咗嚟之後啊，咁但係事實上喺官方啊，我所謂官方 official。即係呢一位議長，佢都冇去公布佢八月要成行係嘛，或者有啲咩隨行嘅呢一個議員都冇講啊，係咪？咁所以你點可以即係就認為佢啊一定係下個月就去台灣訪問啦，好高姿態咁樣。咁但係呢個北京就即刻發圍啦啊！今次咧就同之前王毅嗰個講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啊。咁呢個趙立堅咧就喺個例行記者會裏邊咧就話咧，即係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就會採取堅決有力嘅措施，堅定捍衞國家主權同埋領土完整。咁呢個咧都係即係 過去一以貫之的那種表態的方式的。最新的那個呢就是這個23號汪文斌那個，這裡你就沒有了。汪文斌的說法就比較強硬一點的，甚至乎呢就即是暗示會有軍事行動的，於是吹吹下就變成說，即其中一個叫即胡錫進，這個即環球交報的前總編輯，他說解放軍的飛機會伴飛，屌這個是白痴來的，真的。喂，他就一定是專機去台灣，那你找解放軍的軍機啊，在兩邊隨行伴飛，這樣都可以啊？咁即係鬧打係嘛？打硬都得啦，咁就唔咁於是咧，美國咧就出現有啲聲音就哇好危險喎、啊，即係分分鐘打到架飛機落嚟喎。咁於是有啲人咧就即係你就辣興咗好多人啦。其中一個就蓬佩奧啦，係嘛？咁大家可以即係睇到蓬佩奧嗰個講法就非常之有趣嘅，係嘛？咁蓬佩奧講法就係咧，就同阿貝洛西講 ，Nancy，I will go with you。I'm banned in China, but not freedom-loving Taiwan. See you there. 就我同你一齊去，真係即係呢啲啊，即係共產黨有時呢啲咁嘅所為啫。呢啲流民國家即係流民國家，人哋一個民主國家嘅一個議長、國會議長去訪問另外一個民主國家，你老尾你話要飛機，即係要軍機，即係伴飛。你話恐嚇不排除會有軍事行動，係嘛？咁當然咧，你嘅理由就是、你自己認為你係親親有詞嘅。我一個中國政策，你同我建交，有建交嘅公佈講明㗎啦，係嘛？一個中國，係嘛？咁而家咧，你就係喺度搞一中一台咁。喂，美國同台灣有實質關係㗎嘛，大佬？佢冇外交關係啫，佢有實質嘅關係㗎嘛，係咪？美台有交流噶嘛，有做生意噶嘛，喂，有辦事處設咗喺台灣，係嘛？台灣又有辦事處設咗喺美國喺華府，係嘛？美國有代表處喺呢度，係嘛？台灣又亦都有代表處喺華盛頓，係嘛？佢有實質關係，根據台灣關係法，係嘛？佢又可以賣呢一個防衛性武器俾台灣，咁佢亦都有個實質嘅交流嘅美台，係嘛？咁你憑乜嘢去干預人哋呢？當然嗰啲小粉紅就話呢個係民族主義，呢個係國家嘅立場，係嘛？冇得傾嘅，係咪？就一定係要堅持呢一個所謂要所有同呢個中國即係有外交關係嘅國家，係嘛？都要順守呢一個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喂，佢去訪問台灣唔等於佢違背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喎，大佬，一個中國嘅原理係叫原則。佢就係喺個建交，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啦，嗰三個公佈，佢有實牙實齒，係嘛？即係佢對嗰個一個中國嗰個睇法，同你嗰個一個中國一樣咩？係嘛？係唔一樣噶嘛，大佬，係咪？係嘛？咁你話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呢、這個你同我你同我有外交關係咧，你就必須要接受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呢、這個一中政策係咁解。但係美國就話我理解你所講嘅，喂。理解你所講嘅 knowledge 啊，可以話我理解你所講嘅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但唔代表我同意啊嘛，大佬係嘛？咁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啊嘛，最近沙利文都喺度講咧，呢個國安顧問美國係嘛？呢個係一個模糊政策嚟噶嘛，唔係模糊嘅意思就係唔好講得咁清楚係嘛？咁但係從成個客觀嘅政治現實嚟講，或者嗰個國際形勢好清楚噶嘛，你台海。嗰、那個安全對美國嚟講都好重要噶嘛？呢、這個亦都係台灣點解佢唔即係有美國嘅即係所謂支持，或者有美國嘅所謂口頭承諾係嘛？或者有呢個台灣關係法咁，有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呢啲，亦都等於係一種承諾啊！即係台灣嘅安全係嘛？係美國係有責任去維護台灣嘅安全嘅，維護台海安全嘅。喺美國立場亦都係好清楚啊嘛。喂，你雙方都唔可以單方面改變呢個台海嘅現狀，係嘛？咁呢個講法就係話，台灣你唔可以將中華民國變成台灣共和國，咁你就單方面改變呢個台海嘅現狀。中國亦都唔好下下喺度冇即係冇即係武統恐嚇，係嘛？軍事恐嚇，係嘛？呢、這個亦都係企圖單方面改變台海嘅現狀。咁呢個係美國唔可以接受嘅，咁美國人哋有美國嘅立場，你又有你嘅立場，咁大家咪傾咯，啱唔啱啊？好啦，而家喺呢一個所謂貝洛西 訪問台灣嗰度大做文章，喊打喊殺，又警告話不排除會有軍事行動，你憑咩啫？老實講，係咪？咁但係而家我形勢嘅發展就係、是，即係拜登就好似驚驚地咁啊！其實我喺度，即係我哋對美國嗰個所謂政治憲制嗰個理解就係話，佢係冇權喂反對呢、這、一個美國聯邦眾議院的議長去訪問台灣的喎，大佬，佢只可以話：喂，而家咁嘅形勢底下，似乎就唔係好適宜。但係佢都唔可以佢自己講話唔適宜喎，係咪啊？佢話軍方認為現在不是好主意喎，即係對於呢、這個即係佩洛西要計劃訪問台灣，係嘛？咁啊，拜登就話：軍方認為現在不是好主意。咁其實我哋睇到美國嘅傳媒嘅報道，包括 CNN 都係，佢哋都提出咗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呢個美國軍方係唔贊成嘅。咁你就要推到去軍方嗰度，係嘛？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認為呢、這個對拜登嚟講咧，亦都係一個考驗嚟嘅，係咪？嗱，佢係冇權阻止或者甚至乎反對呢個佩洛西去訪問台灣。因為認為咧，而家中共咧就發爛渣，係嘛？咁啊，可能咧就會即係令到呢個台海危機咧升温。咁所以現在就不宜。咁但係佢都係要引述軍方個講法。咁佩洛西喺嗰個例行記者會裏邊就話：，我冇聽到喎，大佬，係嘛？即係我冇聽到總統同我咁講，係嘛？咁所以而家咧其實都好詭異嘅。不過我個人就傾向佢即係。這個八月台灣之行呢可能是有阻滯的未必去得成、就是、我個人的傾向、就是、他意思就是悲傷現在看到的所有這些、就是、報道、啊、事實、啊、但是我們就會覺得屌你這個共產黨這個政權屌你真的是一個流民政權基本上是咁如果你拜登係屈服於呢個流民政權嘅話，咁你都係咁先啦，係咪啊？即係有乜可能？即係喂，一個民主國家嘅國會嘅議長去訪問另外一個民主國家，係咪？屌你要恐嚇有軍事行動，呢個就非常荒謬嘅一件事嚟嘅。其實你咁樣搞落去咧，呢、這個美中關係咧係冇可能可以 reset 嘅。冇得即係冇得行翻轉頭嘅，係咪？你會拉興啲人啊？其實政治都係人，喂，都係人喺度從事政治，喂，人都係有情緒噶嘛，大佬。你話呢個咁嘅眾議院議長咁有地位喺美國，係咪？喂，有咩面啊？所以你睇佢前任嗰個眾議院議長就撐佢咯，你明唔明啊？呢、這個金瑞奇係嘛，咁咪撐佢咯，係嘛？佢就話呢、這個即係。這個 Lance 呢就絕對應該率領一個兩黨議員組成的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是吧？他曾經是訪問台灣最高層級的美國官員來的，這樣，那即是，大家都會有情緒的，你在那裡喊打喊殺，喂，還有那個是美國來的，不排除軍事行動，去訪問台灣，一個國會的議長去訪問台灣，你不排除會有軍事行動，喂，這個是一種恐嚇，而這種恐嚇是出於一個流民政權之口，係咪？咁你話你美中關係，喂，你而家係有外交關係，跟住分分鐘會斷交都得㗎啦，係咪？所以即係呢個係人類公敵嚟嘅，話咩啊？中共統治嘅中華人民共和國，無可置疑就係人類公敵。休息一陣。